Thank you. 请欣赏由弗朗西斯克拉维切尔指挥罗马交响乐团演奏的安东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 Thank you. Thank you.